已经是进入到了一年一度的中招直播咨询的系列节目当中了。我们在这一个多月的时间段当中啊，将近有40天的时间当中，不仅要为大家来解读今年的中招政策，为大家提供学科复习备考指导，更重要的，我们是在今年节目当中呢，为大家会陆续的邀请到70余所啊，在京的示范高中，包括中职院校，还有参加贯通培养项目的高校招生负责人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为大家来发布各校今年的招生政策，并且为大家进行咨询指导服务。那么各位呢，您可以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我们的官方微信号啊，在这一个月当中，我们的节目排期呢已经是为大家进行推送了。而在我们今年的节目当中呢，继续是配合着线下的活动，为大家提供全方位的咨询指导服务。明天有一场网络直播讲座啊，再次提醒大家千万不要忘了啊，明天上午的9点，我们呢教育面对面会通过网络直播的方式为大家举办一场根据中招一模题型来剖析2018年中考改革趋势的网络直播公益讲座。那么您了解这一场讲座的直播地址呢，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拨打400-600-5223 400-600-5223来进行相关的咨询了。明天我们是为大家提供的第一场中招的咨询讲座，而在下周啊，我们呢在5月19号会为大家举办一场落地的，也就是我们面对面的一场中招咨询讲座，2018中考招生简章分析大会这样的一场大型讲座。那么我们会为大家邀请相关的中招专家来解析今年的中考招生简章，帮助考生定位目标高中，挖掘利好条件，帮助指导大家志愿填报。那么详细的情况还有报名，也请大家及时的拨打400-650-7766 400-650-7766来进行咨询和报名。因为这场讲座呢是落地的咨询讲座，现场的座位有限，所以呢再次提醒大家一定要提前的拨打电话，尽早的预定座位。这场讲座是在5月19号，那么相关的信息内容也请大家及时的关注下周教育面对面 RBC 我们的官方微信账号。好了，那么马上呢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了。马上呢要为大家带来的是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那么在每日教育播报进行过程当中，您就可以针对北京五中、北京第50中学还有北京109中学三所学校今年的中招的情况提出各自关心的问题了。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的官方微信，在微信当中可以直接的给我们提问留言。 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5月1日全面开启。 中考改革元年，考试模式采用新计分方法， 招生政策凸显均衡优质教育资源力度， 权威专家解读政策， 学科名师坐镇指导。 每晚5点半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您倾力奉献。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好的，首先呢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了解一下本时段的主要内容。教育部基础教育司约谈部分校外培训机构负责人推进专项治理工作。天津大学2018年招生政策发布会13号举行，今年学校新增智能医学工程等专业。300余名国外学历认证失信行为被公示。接下来我们和您一起了解本时段的详细内容。教育部基础教育司近日约谈了部分校外培训机构负责人，就群众举报线索交换意见，对规范和整改工作进一步提出相关的要求。据了解，自2月份教育部联合有关部委部署开展校外培训专项治理工作以来，目前已经有27个省份出台了详细的专项治理方案，全国范围的专项治理工作正在有序的推进，各培训机构要按照四部委的部署要求和各地的具体安排，对照问题依法依规进行整改，依法依规开展培训。 本周日上午10点，天津大学将在北京科技大学学术报告厅举办面向北京考生的专场招生政策发布会，这是学校近年来首次在京组织类似的专场活动。据了解，天津大学今年在整合校内资源基础上优化招生计划，在大类培养和大类招生方面持续发力，实行专业加大类加实验班的模式招生。此外，学校2018年新增加了智能医学工程、海洋科学专业，预计也将在北京招生。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日前公示了300余学历认证失信行为，公示内容包括所涉及申请人姓名、认证结果编号和具体的失信行为，其中部分学生同时涉及学士和硕士学位证书均为虚假材料，申请人如对认证结果持有疑义，可在认证结果发出10个工作日之内登录认证系统，在线提出复核申请，出具认证结果后10个工作日未收到复核申请，或经复核仍无法改变认证结果的申请案例，就会进入到公示流程。5月9号到12号，北大国际幼儿体育高层论坛在北京大学举行。面对曾经无人顾及的教育地带，现在人们也开始重视幼儿体育工作的科学化。请听体育广播记者陈默的报道。 来自美国耶鲁大学的教授在台上讲解着他们对于幼儿体育的最新研究。明天私幼的园长魏秋燕认真地做着笔记。 他讲的这些游戏性的运动，带领孩子玩的摸耳朵和摸腿、按口令，对幼儿园来小孩来说，他智力发展肯定特别感兴趣。幼儿园的是体质得美，他把体是放在首位的。 在举行的北大国际幼儿体育高层论坛上，人们探讨着幼儿体育活动的科学性和适宜性。不仅外国专家介绍了目前国际的先进理念，北京大学妇女儿童体育研究中心也介绍了目前针对国内幼儿体育教育的研究成果。北京大学体育部书记张瑞表示，人们首先要转变对于幼儿体育的观念。 应运这个时代的潮流和发展，其实也是在做引领。早在100多年前，老校长就曾经把教育的德智体全面发展，他就引导成了就是完全人格守在体育。既然是守在体育，我们现在这一代人呢，其实是在传承。 在之前的全国青少年体育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赵勇强调，要实施幼儿体育工程等青少年体育重点工程。幼儿体育是一个跨学科的复杂领域，在实践幼儿体育的过程当中，不光要遵循体育的发展规律，更要懂得幼儿的身体、认知、情感等各方面的发展规律，从而这也才能够让幼儿体育真正的发挥出对于幼儿全面成长的独特价值。 一篇名为《北大校长的二次道歉》的文章近日在自媒体迅速传播，该文模仿北大校长林建华的语气，声称为校庆纪念大会当天的错误读音道歉，同时承认第一份致歉信中有病句等问题，同时还提出3点思考，包括校长如何应对事务性纷扰、名校校长是否应该具备最基本的底线人文素养、北大精神和大学精神怎么不断续被弘扬等问题。针对这篇文章，北大宣传部近日回应称，这篇文章内容不实，并非校长林建华所写。同时，北大已将此信息反馈给相关部门，目前文章内容已经被删除。北京信息科技大学11号公布了新校区的主要建筑设计方案。该校昌平新校区包含图书馆、体育馆、学生科技创新教育中心等建筑。目前拆迁工作基本完成，即将全面开建，预计2020年基本完成一期工程。在公布设计方案的同时，该校还启动了新校区主要建筑物及道路命名征集活动，为新校区教学实验和行政用房、生活辅助用房、主校门、广场、运动场、道路等寻求响亮的名字。在餐厅大吵大闹，待人刁钻没礼貌，熊孩子往往是在公共场合影响他人的。近日一项调查显示，80%以上受访者感觉现在的熊孩子变多了，近90%的受访者指出熊孩子的出现是家庭教育出现了问题。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教授李立国认为，熊孩子现象值得重视， 这也反映出一些家长过分的宠爱孩子，教育孩子时缺乏原则与底线，同时也反映出社会上讲究私德但不重视公德的现象。李立国认为，孩子既是自然人也是社会人，家长从小就需要在社会公德方面给他们引导和教育，学校、家庭和社会应该形成教育孩子的合力。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是由张征为您编辑播报的。接下来我们和大家要共同进入到今天的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了。今天节目当中为大家提供直播咨询的三所学校分别是北京五中、北京第五十中学和北京109中学。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如果有问题，您可以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的官方微信，在微信平台当中可以直接的给我们提问留言。 一个声音听不到全局，一声音穿针引线，多一个发言，多一道视角，更多声音，更全面聆听教育动态，让精彩之声打动心灵。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我们为每个家庭引领方向。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5月1日全面开启。 中考改革元年，考试模式采用新计分方法， 招生政策凸显均衡优质教育资源力度， 权威专家解读政策， 学科名师坐镇指导。 每晚5点半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您倾力奉献。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教育面对面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各位周末好，我是张征。在今天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的是北京五中、北京第五十中学和北京109中学，来为大家介绍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三所学校的四位嘉宾老师。首先呢，来为大家介绍来自北京五中的教学副校长郝晨。郝校您好。 你好，张老师。 好，再给大家介绍北京第五十中学的教学副校长赵丽云。赵校您好。 您好，主持人好。 好，给大家介绍北京109中学的教学副校长李瑞平。李校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还有来自109中学的教学副主任李彦军。李主任您好。 哎，您好，各位听众好。 好，欢迎四位嘉宾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今天北京五中、北京第五十中学还有北京109中学呢，会为大家来发布并且解读今年各校的中招政策，特别还为大家要谈到我们在这个学校未来的3年学习生活当中，我们学校给大家提供了什么样的学习指导服务啊，那么学校的办学特色又是什么？针对新的高考，各个学校都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具体的措施？大家有问题呢，也可以及时的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的官方微信，微信当中可以直接的给我们提问留言。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大家通过一个小的片花，和大家一起走进北京第109中学。 北京市第109中学是北京市示范性普通高中，9年一贯制学校。AFS 中国青少年文化交流协会成员校，北京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协会成员校。学校已有60周年建校历史，坚持以提高质量为中心，高度重视教师队伍的建设，努力建设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实力雄厚的教师队伍。现有市区骨干教师30多人，高级教师80多人。学校坚持特色发展，西语特色、美育特色为学生发展开辟了新的途径。学校坚持多维度、多层次课程构建，学生们徜徉于国家课程与校本课程之间，体会着创客、话剧社团、传统文化、科技活动、综合实践课程、现场教学系列课程。多名学生荣获全国、市、区级科技竞赛1等奖，师生携手耕耘，结出累累硕果，中高考成绩突出。 好的，下面呢，我们来有请北京第109中学的教学副校长李瑞平校长，还有李彦军副主任啊，来为大家发布并且来解读今年学校的中招政策。首先呢，我们也先给咱们东城的考生啊，当然也包括这个全市其他除了东西海三区的这个考生，咱们发布一下今年学校总体的一个招生的情况。 好的，主持人，我们18年啊计划招生8个班，232人，具体情况是这样的。我们的美术班70人，属于全市招生，而且是提前招生。小语种实验班是30人，面向全市招生。我们丰台2人，门头沟4人，燕山2人，房山6人，通州2人， 大兴两人，怀柔四人，东城八人。 嗯， 这是统招啊。第三呢，就是我们的名额分配，62人，校额到校一人。第四部分呢，就是我们的普通班69人，包括呢这里边有我们的特长生，管乐9人，田径4人和我们的直升40人，啊，这是整体的今年我们的招生计划。按照以往情况呢，基本上我们都是可以完成的。 嗯，就是这个跟去年相比，咱们今年的招生的计划数是增多了还是减少了？ 减少了8人， 减少了8个人、嗯、啊，是在哪个类别当中减少的？ 整体这个计划数减少了， 嗯、 因为我们去年是240人的计划指标， 嗯、 因为今年毕业生，初三毕业生减少了、 哦， 因此各校的这个统招人数都相对有所 减少，是吧？嗯，今年呢，我们说是这个中考的改革元年啊，其实在招生政策上面和去年相比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是在考试的形式和计分的方式上面发生了变化，所以呢，下边还是得让这个李校给大家提供一下咱们109中学过去这几年一个录取分数的情况啊，让大家做一个参考。 嗯嗯，主任，我们这三年啊，录取分数线有一定的变化。像我们2015年，咱们学校的统招分数线是528分，嗯、2016年呢是535分，2017年呢是530分。这个呢都是根据这个招办，在录取过程中最后一名的学生的成绩就成为了各校的录取分数线。 嗯， 那么咱们学校由于招生学生的情况比较多，像报考咱们学校的时候就要特别注意，像我们的美术班录取的要求是全市提前招生，7月4号初三学生将拿到他们的中考成绩。 嗯， 按照北京市的要求，我们7月5号就可以报名， 嗯， 同时进行美术专业的加试，这是一个注意。另外呢，我们的小语种实验班这几年办了以后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我们小语种实验班只招收30人，上面已经说了在各区县的招生人数，如果对西语有兴趣的同学填报志愿的时候一定要特别关注，因为在全市来讲，我们是英语不缩水，西语给大家单开的唯一的一所学校。 嗯嗯、 学生在选择高考的时候，如果他的西语特别好，他愿意考西语是可以的。 嗯、 但是我们大多数同学还是完成国家课程进行英语的考试。哦、这个西语呢，就为他拓展一个新的，开阔一个眼界，拓展一个平台。 是，而且这个学习了3年的西语之后，未来在他升入到大学当中也可以选择小语种西班牙语去学习，而且这个有他自己独到的优势了。 是这样的。 嗯，好，那么说到这个美术班啊，我们这个微信网友蒲公英呢想问一下，说咱们这个美术班加试会加试什么样的内容，是有什么样的这个基础的学生才可以能够去报这个美术班 啊？是这样的，我们的美术班呢，它在录取的时候是文化课和专业课并重。7月4号，当您拿到录取分数这个条的时候，就可以来我们学校进行咨询。然后呢，登记，我们报名之后组织考试，考试主要是专业加试是素描和色彩，2个。当时我们的专业老师会根据大家画的情况给出分数，把中考的文化课分数加上这个美术专业测试的分数，两个合在一起，成为我们录取美术班学生的一个依据。 嗯，这个美术加试满分是多少分啊？ 这个应该说是3个吧，素描、素彩应该300分。 嗯 嗯， 单项是这个100分， 对， 然后加上自己的中考的成绩。 嗯， 然后形成一个总分，然后按照总分依据你报名的情况来进行排队。 对 啊， 嗯， 录到第70个人，今年的计划就完成了。 这个基本上是这样，但是也有特别。 嗯， 因为我们有的学生啊，他的这个美术基础非常好， 嗯， 然后在这个专业课上非常突出， 专业考试成绩突出、那这时候呢他的文化课也可能就稍微弱一点。 是。 啊、因为我们文化和专业两个加在一块儿、要看他的整体情况。 看总分的。 看整体情况。 好的啊、好，这是今年这个美术班。然后另外一个李潇再强调一下吧，因为这个也有听众啊关注这个小语种实验班。那么具体这人才这个培养呢，过一会儿我们会请这个李潇包括李主任也给大家去详细的介绍一下。那么这个小语种实验班是在咱们的统招的这个批次，它不是提前批吧？ 不是，跟统招一块儿。 那也就是在志愿填报的时候是有这一项的。 对， 是 一个单独的专业。 好的。好，另外呢，这位微信网友 Linda 也想问一下，咱们109中学有住宿生安排，有住宿生计划吗？ 有住宿生。我们的住宿生呢，今年一个是刚才说的小语种实验班面向全市招生，有的孩子就非常远，咱们学校可以解决住宿。另外呢，美术班是面向全市招生，对于美术班那个家远又特别优秀的孩子，我们也提供住宿。 好，那关于这住宿班，这个住宿生啊 ，CL123，他说东城区本区的学生可以申请住宿吗？ 本区一般比较少，因为他家比较近。我们这主要面向这个远郊的，解决他们交通上的困难。 我估计这个是有可能是家里边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情况啊，那如果要是有一些学生的特殊的情况，是不是可以跟学校来进行单独的这种申请？ 也可以啊，到时候再单说。 然后按照这个个人的情况吧，学校那个看看能不能够给予解决啊。好，那么这是今年109中学一个总体的招生的计划和情况。另外呢，李潇也给大家提供了过去的这个录取的分数的一个参考啊。那么对于这个小语种实验班，很多的听众朋友也都很感兴趣。这个小语种实验班，咱们只是在志愿填报的时候你才有机会来进入，学生入校之后还有机会吗？ 一般情况我们这是一个独立的班。入学以后就不再调剂了。他一直到高三。 这个课程的设计安排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频率，会和我们的这个基础教育当中的像这个英语它的这个教学的课时的数量啊会是一致的吗？ 这是听众朋友关心的一个问题。作为我们学校呢，首先保证国家课程开足开齐，英语是不缩水的。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凡是进入109中学的学生，在非毕业年级，每个学生都可以享受每周两课时的这样的英语教学，是由我们本校西语老师来完成的。那么对于实验班的孩子呢，他额外有外教进行口语训练，这样单独的外教课。所以整体家长不用担心说我这孩子学了西语到时候会不会影响高考啊，不会的。英语从我们10年开始实践到现在，我们的西语班学生在高考当中表现还是非常突出的。 好的啊，好，那么关于这个西语班，大家呢有问题呢，过一会儿还可以继续发送过来啊，我们再请李校呢给大家做一个解读。好的，那么我们的这个时间段呢先暂告一段落吧，马上呢进入到我们的整点广告。那么整点广告之后呢，我们会继续邀请109中学为大家做介绍，另外呢包括北京五中还有北京第50中学啊，也将会为大家来发布今年的招生政策。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的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的官方微信，在微信平台当中直接的给我们提问留言。 本节目由金华学校特约播出，金华学校更懂中高考，400-650-7766。 考前七天以为大局已定，再难扭转，临考紧张，信心不足，加重焦虑，临阵夺分有捷径，考前一周大逆转。金华学校中考叮咛讲座，名师教研组集体预测，破解中考命题思路，横扫中考高频考点，消灭应考易错盲点，缓解考前焦虑情绪，叮咛考场注意事项，拯救考前不自信。座位有限，报名热线400-650-7766，400-650-7766。 新包包、新衣服、新鞋子、新口红、新项链，我通通都要新的。 那声音呢？ 声音我也要听点新鲜的。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复赛来了！百威广播新秀全力以赴为梦发声，还有神秘的机器人主播同台竞技。 新声音、新力量，带给您全新的听觉体验。

这是北京中考的一场深化改革， 这是人生机会的一次全新选择。 这里是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 考试内容与形式如何变化， 招生政策与计划如何调整， 权威嘉宾坐镇解读， 名师校长指点冲刺。 FM107.3 每晚5:30与您一同开启备战中考有声秘籍。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共同主办。 北京时间18:04，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教育面对面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各位周末好，我是主持人张征。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为大家提供直播咨询的三所学校分别是北京五中、北京第五十中学和北京第109中学。大家有问题可以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的官方微信，微信当中直接的给我们提问留言。另外呢，张征再次提示大家，明天上午啊，也就是5月13号上午9点，我们会为大家举办一场根据一模题型剖析2018年中考改革趋势的网络直播公益讲座啊，省去了大家的奔波之苦啊，您在家里啊，在网络上就可以能够收听收看到这场网络的现场直播。详细的情况呢，您可以拨打400-600-5223 400-600-5223进行相关的了解咨询啊。特别是拨打这个电话，您可以了解到这场讲座的网络链接的地址啊。明天上午的9点，您可以直接的在网上来收听收看。在下周5月19号，我们会为大家呢举办一场落地的面对面的这种公益中招讲座，2018中考招生简章分析会大型讲座。我们会针对像包括提前批、名额分配、统一招生啊，这个录取的批次以及相关的贯通培养啊、名额分配、市级统筹、校额到校，包括什么乡村计划、统招啊，这样相关的录取的方式，会为广大的家长朋友进行一个录取规则上的指导啊，帮助大家发现利好的条件，让孩子能够选择一个适合他的优质的中学。详细的情况也请大家及时拨打400-650-7766 400-650-7766，拨打这个电话进行提前的预约报名。现场的座位有限，一定要提前拨打电话进行预约报名。好了，那么继续我们的直播咨询啊，继续我们来邀请北京109中学的教学副校长李润平校长，还有教学副主任李彦军副主任来为大家做介绍。刚才呢，我们说学校呢是凸显这个小语种教学的特色啊，这又有这个听众朋友对于这个小语种教学非常的感兴趣啊。莲花男想问一下，说进入到这个普通班的孩子有机会入校后选修西班牙语课程吗？来，李主任。 哎，各位听众好，主持人好。刚才这位听众说到的就是选择西语进入我们学校之后是否有这个机会。其实是这样的，刚才我们的校长也说了，只要考入我们学校高中的学生，非毕业年级都享有学习西语的机会，而且是我们已经进入到课表每周2课时的时间。但是我们独立还会有的这个小语种实验班，也就是面向全市招生的那30名实验班，是不做另外调剂的。那么实验班独立成班，他们的西语的课时呢，是除了那2课时之外，还享受就是我们会聘请外教，教授他们口语，以及参加一些西班牙语的各种活动，等等，也就是说给他们会搭建更多的平台。 刚才李校实际上介绍了说，这个咱们西语的实验班从10年就开始招生了。这么多年了也都有这个毕业生了。现在这些孩子们他们大概的这个升学的去向是什么？是像我们之前想的会有很多的孩子选择这个西班牙语这个小语种未来去学习吗？ 也不全是。因为大家知道我们在高招小语种西班牙语这分数是非常之高的。像我们16年的一个毕业生考了657分考上北语都没有进入西班牙语。考的是克罗地亚语，这个孩子我到现在印象都非常深刻。但是我们的学生通过高中的这个西语学习，他们考上大学以后， 大家很多学生都选择第二外语的学习，选第二外语的时候多数选择的是西班牙语、 嗯、 他们觉得自己在学习当中比零起点的那些大学生学西语优势占了很强，特别是那种大舌音，他们回来看望老师的时候都特别的骄傲、 嗯、 说我们一说就说的非常好。 嗯，对，实际上呢，对于孩子们来讲，如果你升入到大学还去学一门语言的话，那等于一个人掌握了三门外语啊、 嗯、 是吧啊。而且呢，我们知道其实在大学当中很多的专业语言类院校都是进行这种赋予的这种教学啊，除了自己的本专业之外还可以去选修其他的语言，所以呢在中学阶段就给大家打了一个很好的西班牙语的基础，到了大学阶段呢还可以去进一步的这个深入的学习。那么这是大家关注的小语种实验班，另外呢刚才我们还谈到的一个是这个美术班啊，美术班呢因为你是要具备一定的这个美术的基础，那这些孩子们未来在升入大学阶段都是奔着艺术类方向去走了吧？ 对，是这样的、嗯、我们学校的美术班除了学习文化课以外还要学习美术专业课，他们毕业的时候呢获取的是109中普通高中的毕业证、 嗯、 因此想报考我们美术班的同学要思想准备了，就是既要学习普通高中的文化课，要参加我们北京市的合格性考试和高考，同时也得对美术具有浓厚的兴趣。我们每周有12节的专业课，同时每周六全天近三年我们都这样进行的，进行专业技能的拓展训练。然后呢在高二年级的时候要去红村进行艺术实践写生的现场教学、 嗯、 学生们经过三年的学习参加高招艺术类考试，像我们17年刚刚结束的高考里边我们有三人考取了央美的合格证，最终有两位同学获得了去央美进行深造的机会、 嗯、 咱们也有同学取得了川美国画的第一、 哦、 但是很遗憾最后他没报川美、 嗯、 所以咱们学生既学这个文化课又学专业课。 嗯，那您看咱像今年咱们这个市里边组织的这个美术联考，咱们学生肯定都应该是都会合格的对吧？ 对、嗯、我们只有一个学生没合格， 嗯， 然后整体分数还不错、 嗯、 最高的分数我看了一下是269分、 哦、 在北京市的排名还是挺高的。 嗯嗯，而且这个包括校考应该同学们也会拿到了不少学校的这个合格的证书了、 对 是吧啊。那么这一部分的同学呢未来都是要走这个美术特长生的这个发展道路的啊、嗯、那么对于其他的同学来讲，那就是说像我们说的这进入到普通班的这个学习的同学，这是大部分的这个学生啊，是占了这个很大一部分的比例的。那么这一部分的学生呢，我们讲很多的家长和这个考生关注的实际上是2021年的这个高考。虽然说2020年是新高考的北京新高考的元年啊，学校已经有一年的这样的一个周期了，能不能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说对于这个新高考在这个课程的设计上包括教育教学的改革上我们109中学这边采取了哪些措施？ 首先呢我们是按照北京市的规定，按照我们国家计划我们是开足开齐所有课程、 嗯、 马上就要准备进行合格性的考试了，所以我们在现在这个阶段正在进行学生6-3选考的这样的一个选择，然后根据学生的意愿到高二一开学我们就要进行选考的走班，根据学生选出来的情况进行分层教学走班教学，所以这基本上和北京市的所有高中基本上是同步进行的。 嗯 啊， 那么现在呢对于这个学生他们所关心和关注的就是说我们究竟选什么样的这个课程啊，然后呢包括这个课程在进行这个未来的走班教学当中学生究竟适应不适应，在这个层面上我们学校是不是也会给这些学生做一些这个指导？李主任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我们这波高一孩子们他们的情况？ 嗯，从我们上周五给这个学生进行了家长会啊，当时也提到了一个是为了完成北京市这个合格性考试，今年确实对于新高一来说他们考试的科目增加了，一下是 除了通用技术、信息技术这种区级组织的会考之外，市级的考试变成了八科。 嗯， 原则上是语数英你可以在就是现在不选，但是各个学校的依据情况来看，还是八科报的都比较多的。而且呢，这一次，从北京市的层面呢，是所有报考科目都是不收费的。所以呢，很多家长包括老师的角度也是愿意让孩子们选择之后有一个初步的去感受一下这种合格考。 嗯， 我们接下来的就是通过学生借助网上去选科六选三，选定他们未来要选考的那个科目。但是因为这一块呢是咱们5月15号是最终的期限。 嗯， 应该到5月15号之后能够看到学生最终选择的情况。 嗯， 但从前期的调查看到大部分学生还是可能是也家长是比较关注了一些高考的这个动态，包括上海浙江的一些情况。从学生的层面选择物理呀、选择化学这样的还是有这样的一些趋势的。 物理化学啊。另外在这个学生选考的时候，学老师也会给一些指导吧。 是这样的 啊。 关于这个指导呢，应该是各校都做的比较深入。我们呢多次一个呢是请专家，再一个呢我们自己这个教学管理干部，就我自己也给家长和学生进行过解读、政策的解读，同时我们和高校进行联系，把高校学生未来想上这所学校的专业他需要哪些高中的文化课给学生进行一个这样的一个解释。 嗯， 所以呢再有我们有自己一个生涯团队教师，在区里的这个生涯团队培训当中，他们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是 积极的收取。所以我们三个途径吧，一个是高校下来给我们解读一下，第二一个呢是专家引领我们一下，第三我们自己的干部和老师对学生对家长不断的进行这样政策呀和方法的这样的指导。 总而言之，今年的初三的应届毕业生，你们应该是幸运的，因为你们是第二年，学校呢已经是积累了足够多的这个经验了啊。好了，那么我们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先请我们109中学先介绍到这儿。大家呢有什么样的问题呢，还可以呢继续呢提给两位嘉宾。教育面对面 RBC， 我们的官方微信呢已经为大家开通了，大家可以把您的问题直接提到我们的后台，会把您的问题呢及时的也转交给我们现场的各位嘉宾老师。 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5月1日全面开启。 中考改革元年，考试模式采用新计分方法， 招生政策凸显均衡优质教育资源力度， 权威专家解读政策， 学科名师坐镇指导。 每晚5点半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您倾力奉献。 北京市第五中学创办于1928年5月，1959年被确定为北京市重点中学，2003年被命名为北京市示范性普通高中。学校教师队伍业务精湛，学校现有专任教师115人，其中高级教师85人，占74%，特级教师15人，是区级骨干教师，实力雄厚。2015年成立北京五中教育集团，并成为社科院人文实验基地，与清华、北大等高校深度合作，大力开发校本课程，累计开设100余门校本必选与自选课程。学校实施的12年贯通培养，进一步打通集团内小学、初中和高中学段。学校高考成绩突出，升学率达100%，99%以上的学生达到重点大学录取线，被清华、北大等多所顶尖大学评为生源基地校。此外，学校还与美国公立高中合作，开设国际选修课程，与3所外籍中学结成友好校，并组团相互访问。 好，下面呢，我们来有请北京五中的教学副校长郝晨，郝校长，来为大家做介绍。也请郝校呢，首先呢，给大家发布一下我们今年北京五中总体的一个中招的计划情况。 好，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北京五中在这个招生简章上应该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呢，我要跟大家说一说北京五中本部的招生计划。那么2018年北京五中计划招生280人，分成四个部分。一个呢是名额分配，共招生109人。第二一个呢，市级优质高中教育资源统一招生20人。这20人是主要招生的是远郊区县的，包括这个朝阳也有，朝阳、昌平、大兴这三个区，我们共招生，各招生三个这个市统筹一的学生。然后通州区招4个，除此以外，石景山、门头沟、房山、顺义、平谷、密云、延庆各招生1名同学。那么这20名市统筹一的同学，考入五中以后，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申请住宿。第三一个是校额到校，我们计划招生2人。统招共招生149人。那么在统一招生的学生中，有42人是特招生。 这是今年的一个总体的招生的计划啊。 对，这是北京五中本部的招生计划。 本部的啊，这个有听众朋友关注咱们这个五中分，说五中分的这个初三的学生，大概会有多少的学生能够升入到五中来啊？ 一般情况下，按照往年的情况，不太一样。前些年的时候，一般大概会有150左右。像近些年呢，因为这个整个招生计划的减少，大概是有100多名同学吧，那么是五中分校初三的学生来考过来的。 好啊，那么这是今年学校的一个总体的招生的计划的情况。另外呢，就是这几年咱们这个中招的录取的分数大概是多少，也给大家提供一个近几年的分数的参考吧。 好的。2016年我们北京五中中考统招录取普通班应该是554分，大概在咱们全区的排名是1100多名，然后名额分配A 队列的就是优质初中校是561分，然后 B 队列的就是普通初中校是550分。那么到2017年，北京五中的录取分数线统招普通班是551分，大概是在咱们全区排名1200名。然后名额分配 A 队列的是557分， B 队列的是549分。 好，那么这个分数呢也是仅供大家参考了，因为刚才我们也讲了今年呢在考试的形式包括计分的方法上都发生了一些变化啊，这些分数呢仅供大家来进行参考。好，那么我们呢来看看听众朋友的这个问题。卓恩想问一下咱们五中，说今年是否继续开设这个人文实验班。 是这样，我们今年根据咱们这一波初三学生他毕业以后他参加的中考是按照这个新中考方案，他本身在中考的时候就已经选考了，所以根据这个我们学校按照咱们这一回学生的情况，我们在整个高一新高一设置实验班的时候，我们会按照学生的学科特长设置各种实验班，其中包括理科的也包括人文的，我们是按照学生这回选考参加中考他的这种学科特长的特点来编制不同的实验班。 那就是会突破以往实验班的数量，包括模式也会突破， 对 是吧？ 对，以前我们在设置实验班的时候，主要是按照它的这个综合成绩来进行设置，人文实验班或者理科实验班。那么今年我们在设置实验班的时候，会按照它的学科特点来重新的来设置我们的实验班。 那么这个实验班不用大家在志愿填报的时候去填。 不用填，是到校内以后，我们是根据学生的兴趣特长来进行分类， 然后再进行筛选，是吗？ 对， 这个也要入校之后，是不是还再有一波考试？然后根据大家的兴趣特长去选。 对，根据他的能力和兴趣特长，会有一个入学的一个分班考试。 咱们这个，因为过去这几年啊，我知道就是像您刚才讲，包括我们听众朋友刚才问的这个问题，说这个人文实验班啊，就一般的像这个进入到实验班的这些学生啊。他们享受到的这个师资，然后包括在这个课程的设置啊，教育教学上面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特点？ 从师资上，肯定五中的北京五中的师资都很优秀。那么相对在于这个实验班的师资里面，我们可能会配备根据实验班的特点配备不同能力的一些老师。那么从课程上，因为咱们选择的实验班都是针对某一个方面比较有特长的有能力的学生，所以我们给他提供的课程肯定要相对于我们的平行班普通班而言要设置的更多一些，更高深一些，会特别结合我们校内外的一些资源为他们提供更优质的课程。 刚才呢，因为我们一直都是关注这个新高考，因为涉及到新高考呢就会涉及到学生的选科啊。那如果要是按照刚才您的这个说法，入校之后大家根据你中考的这个个人的兴趣爱好以及你选择的这个科目进行筛选，是不是未来这些孩子进入到高中阶段再进行选科的时候会变得更容易了？ 是这样的，因为今年咱们初三毕业的学生跟往年比不太一样，今年的学生他在参加中考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学科的倾向，在这个中考的时候他已经有了选科倾向，那么到了高中以后，初高中的这个学科特点是不太一样的，所以我们会在学生入学开始的阶段是全面的给学生进行这个学科的进行渗透。那么渗透在这个过程中呢，根据学生的这种兴趣特长，关于他选择学科的这种特点，我们会把它进行分类。所以我们的实验班可能更多的集中一些他已经比较明确自己学科特长的一些同学来进行课程的供给。 那么在未来这个走班教学当中，是不是在选择科目进行教学的过程中也会区别你比如实验班的学生、平行班的学生，包括普通班的这个学生？ 是有区别的，特别是到后面的选科走班以后，我们是根据学生的能力特点进行分类和分层，即使在同一个行政班里面，他在进行选科走班以后也会按照他的能力不同进行分层教学。 好的。那么其实呢，实验班呢只是咱们整个高中阶段所有班级当中组成的其中一部分。其实最近这几年五中的高考成绩还是挺突出的啊，我们这看到这个材料升学率是100%，99%以上的学生都到了这个重点大学的录取线啊，所以说呢，学校的这个育人加工的能力还是非常有特点和特色的。那么除了这个实验班之外，我们其他的这些个班级在平时日常的教育教学当中，我们都会在哪些方向发力，能够让孩子取得这么好的成绩？ 是这样，北京五中在于培养学生方面特别注重学生的个性化的培养。我们在给学生提供课程、提供教学的时候，不是简单的让根据学生所具备的这种资源、学校所具备的资源给学生来呈现。我们更多的是根据学生的特点，按照学生个性化的这种发展的这种特征，给他提供个性化的课程。所以我们在培养学生的时候，这些年还是取得了一些成绩，特别是我们取得比较突出的，你像这2010年我们有北京市的文科状元，紧接着第二年2011年的时候我们有文科的北京市的第二名，高考的第二名。那么去年的时候我们理科燕宇轩同学获得了北京市高考理科的第四名和东城区理科状元，有12名同学考上了清华北大，那么这个考上清华北大的人数在东城区的中学里面还是名列第一的。那么对于这样的学生，特别优异的学生，在我们学校培养的时候，像刚才主持人说到，我们整体学生的入学升学率已经达到了100%，考入重点大学的比例也在99%以上。那么特别有些年份我们都是理科文科都是考入重点大学的比例都是100%的比例。那么对于这样的学生，我们按照他的个性化的特长，对于他学习在某一个学科上有特别突出的一些兴趣和特长的时候，我们会着重培养他们的竞赛情况。我们会结合我们校内外的一些导师和竞赛辅导的专家为他们提供竞赛的辅导。那么就拿我们去年为例，去年我们参加学科竞赛，数学、物理、化学、生物、信息五个学科竞赛，我们有10个一等奖。这个在咱们

北京时间18:32，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教育面对面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张征，今天为大家提供直播咨询的是北京五中、北京第50中学和北京第109中学。大家有问题可以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的官方微信，微信平台当中可以直接的给我们提问留言。好，这个时间呢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在这个周末和下个周末呢，我们为大家分别安排了两场中招的公益讲座。明天呢率先进行的这一场呢，您可以足不出户在家里就能够收听收看啊，因为是在网络进行的直播。明天上午的9点会为大家举办根据一模题型剖析2018年中考改革趋势的讲座啊，会为大家提供今年的中考的复习备考的指导以及相关的志愿填报的指导。详细的情况呢，您现在就可以拨打400-600-5223 400-600-5223进行相关的咨询。另外呢，在下周5月19号我们教育面对面呢会为大家举办一场落地的中招咨询讲座，2018中考招生简章的分析会啊，因为中考的招生简章的5月中旬会发布，相关的批次啊，还有这个招生的不同的录取的方式啊，林林总总，大家呢需要很详细的了解一下不同的录取的规则。另外，关键啊是要发现一些利好的条件，帮助孩子选择一个适合他们的好的学校啊。现场的座位有限，所以呢提醒大家提前拨打400-650-7766 400-650-7766，拨打这个电话进行提前的预约报名。 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5月1日全面开启。 中考改革元年，考试模式采用新计分方法， 招生政策凸显均衡优质教育资源力度， 权威专家解读政策， 学科名师坐镇指导。 每晚5点半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您倾力奉献。 好，我们继续来邀请北京五中的教学副校长郝晨校长来为大家介绍啊。刚才我们说这个学生在未来3年的学习当中，学校呢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加工的能力，让学生都能够升入到这些个重点的大学啊。另外呢15年成立了五中教育集团，而且呢学校还是清华北大这样高校的深度进行这种深度的合作啊，开发了很多的校本课程。我特别想了解一下，我们开发的这100多门的校本的课程和学生进行的日常的这些个学习的课程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关联，这些课程会帮助学生如何的丰富自己，帮助他们未来有一个更好的升学的一个指导方向。 嗯，是这样。因为我们北京五中的学生生源都比较好，他们的能力跟素质都比较高，所以我们更多的给这个五中的学生要提供一些更高端的课程，可能针对于他们来说，就普通的课内课程已经不能满足他们的成长需要，所以我们跟高校有了很深度的这种融合。特别是我们长期做的高中与高校合作长效机制的探索，这也是获得了北京市的一等奖。那么我们引入的这些课程主要是为我们的优秀生源提供高端课程，让他们能够在科技、艺术等方面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发展，高于我们课内的知识，对他们的见识都是有很大的帮助。那么对于这些孩子的培养呢，他们除了学到课本上的知识以外，又学到了这样一些高等院校提供的一些高端的课程，所以让他们在自主招生的时候都有很大的优势。 所以今年咱们学校才会在这个北大清华自主招生当中有所斩获， 对， 是吧？ 对对对，考上了12个清华北大， 是啊。好，那么这个是关于这个校本课程。那么这些校本的课程，学生入校之后他是怎么选择？是根据个人的兴趣爱好去选，还是有针对性的老师会帮助他们去选？ 我们是双向的。一个方面呢，我们是跟很多的高校一起合作来开发这些课程，那么开发课程的时候呢，是根据学生成长的需要，那另外一个方面是根据学生的兴趣特点，我们提供给他以后，然后学生可以在我们的选课平台上进行选课。那么通过这种就是整班的这种上课，他进入到这个课程以后，如果有后续的需要，我们是以导师制的方式聘请高校科研机构的一些专家，给学生进行一对一的辅导，来进行深入的学习。 哦，好，嗯，这也是一个双向的选择啊。另外呢，还有听众朋友这个了解和关心到的是和咱们这个北京一中组成的一个深度联盟校， 这个深度联盟是怎么深度联盟？两个学校的学生怎么实现这个互融共通？ 跟北京一中，应该说北京一中是我们北京五中教育集团的成员校之一。 嗯， 那么跟北京一中的融合，我们方式还是比较多。其中比较官方的一种方式呢，就是联合培养班。 嗯， 那么他的学籍是北京一中来招生的，像今年计划招生应该是有30个同学。 嗯， 那么这30个同学是和北京五中联合培养，师资共融，那么主要是放到北京五中的我们的校园里头进行学习， 就是一中招的这30个孩子 联合培养班 是进入到 五中的 进行学习。 对对对对对。 那会把这些孩子们单独编成一个班吗？ 不会，我们把它是融合到我们的普通班里面。 哦，那么这种融合等于是这三年都用的是我们五中的师资的资源。 个别学科也有一中的师资。 哦， 嗯， 但是学习是在五中进行的。 学习在五中，学籍在一中。 嗯，但是这些一中学籍的孩子在五中当中，我们所享受到的都是和五中自己本身招生的这些孩子们都是一样的。 对， 嗯。 那么除了这个联合培养班以外，那么北京一中统招招生的30个同学里面，如果有学习能力特别强的，也会以游学的方式到五中来学习。 嗯，那么像这些孩子们，你比如说，我们也能够进入到咱们五中的这些个实验班吗？ 如果他在考试中取得了优异的成绩是可以进去的。 嗯， 像我们现在高一里面我们的实验班中就有一部分一中学籍的学生。 好，嗯，好的。因为呢我们在今年的这个招生的学校当中呢，我们没有这个有北京一中的这个直播的计划啊，但是呢今天郝校长给大家发布了这样的一个消息，所以呢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北京一中今年的中招的情况。咱们在报考的时候一中也是可以作为选择的。 对，还有我们北京五中通州校区， 通州校区 也有一个招生，只不过那个他的学籍是在通州校区。 那这些孩子也到五中学习吗？ 原则上过不来，除非是他能力能够接受的 啊， 达到一定程度以后也可以采用游学的方式到五中来学习。 好的啊。集团校之内这些成员校今年的中招啊，建议大家都可以关注一下。好了，那么我们的这个时间段呢也先请郝校呢给大家介绍到这儿啊，大家有问题还可以继续的提上来。我们接下来要和大家呢一同进入的就是北京第五十中学了。 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5月1日全面开启。 中考改革元年，考试模式采用新计分方法， 招生政策凸显均衡优质教育资源力度， 权威专家解读政策， 学科名师坐镇指导。 每晚5点半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您倾力奉献。 北京市第五十中学创建于1953年，2005年被评定为北京市示范性普通高中。作为一所兼具初高中的完全中学，现有初一至高三六个年级设置48个行政班级，近1800名在校学生，230名教职员工。学校布局错落有致，环境宜人，设施先进的多媒体教室、学科专业教室、电视演播系统、校园网络系统、高端实验室、图书馆等，为教学活动提供了良好保障。包括足球场、篮球场、网球场等在内的设施完备的运动场，充分满足了学生锻炼身体和发展兴趣的需要。学校以生活教育为核心，构建活力课程体系，既注重提升学科核心素养，又充分考虑学生个性化、多元化的发展需要。前瞻性的教学课堂，丰富多彩的选修课程，为学生未来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好，下面呢我们来有请北京第五十中学的教学副校长赵丽云校长为大家介绍。那么赵校，首先呢也请您给大家发布一下今年我们五十中我们今年的中招的计划情况。 好，主持人好，各位家长同学们好。五十中学今年的招生计划呢是231人，8个行政班的建制，录取类别呢包括了名额分配、校额到校和统一招生。那么统一招生里边还包含了一些特殊的学生，如体育，就是篮球田径的特长生，和艺术的舞蹈特长生。 那么在不同类别的这个招生的人数上大概是怎么来 名额分配呢？人数是85人，校额到校我们是1人，统一招生呢是145人。那么统一招生这块呢，我要再多给大家 说两句。统一招生涉及到的呢是我们本区内的东城区内的部分学生的人数，包括我们特长生加在一起近80人左右，那么还有包括朝阳丰台的15名学生和门头沟房山通州大兴怀柔平谷密云这个七个远郊区县的合计45人。 嗯，好，那么像普通班的这个145人当中也有远郊区县的这个名额的， 对， 是吧？这些孩子也是可以申请住校的吧？ 就是面向我们远郊区县的这七个远郊区县，我们招收的就是住宿学生， 就是住宿生， 对， 啊， 是为大家提供这种相对舒适和良好的这种住宿的环境。 嗯，因为我们在这个班级设置当中呢，其中这个实验班有两个是住宿班，那也就是这两个班的孩子是肯定是住宿生， 对， 是吧？ 对， 那就是大家在报的时候是不是就有这个专门的这一个类别大家可以去填报的？ 对，有这个走读和住宿两个专业类别。 嗯， 主持人，我这再加一句，就是我们学校呢，就是从前年开始啊，在东城区的统招人数里面也增加了15个就是东城区内的住宿学生的名额。 嗯， 那么在本区内可能有些特殊原因啊，比如说这个家啊突然搬到那个离相对来说离城区内较远的地方的，那么这样的学生我也可以提醒，在这里提醒家长，那么您在选择就是报取五十中的时候，那可以两个专业都勾选。 嗯， 啊， 就是 住 宿和走读 都可以 勾 选。对对对， 好的啊，这是针对本区的同学们也是可以有部分的名额提供住宿的。那么给我们也来介绍一下咱们最近这几年的一个录取分数的情况。 好的。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这个志愿填报上您是不是还得要有提示大家的一些内容啊。 嗯，那个近几年呢，近三年吧，五十中的录取分数线，我们先说统招线。统招线呢，普通班15年呢是531分，16年呢是541分，17年是535分。那我校呢是八个班的建制，那这里面呢还有实验班的四个实验班。那么这个四个实验班的这个录取分数呢，平均分应该比这个统招线高8到10分。 嗯， 然后如果进入实验班，按往年啊，在这个相比较，我们也做了一个大致的统计，就是进入实验班最低分呢，应该是高于统招线4到5分。 嗯 啊，这样的话，进入实验班的这种机会会大一些。 嗯嗯，那像进入到这个实验班，是在志愿填报的时候，你就可以去选它的。我们说入校之后还有二次遴选的机会吗？ 是这样，就是现在的志愿填报没有，已经取消实验班的， 没有实验 班了，对对对。然后实际上我们呢，按往年的经验呢，就是实际上是根据学生的整体的成绩和综合素质考量，我们进行了就是四个实验班的这种确定。 嗯， 人员的确定，这个四个实验班里边呢，其中有一个是我们学校的，就是六年一贯制的这种品牌特色的私企班。 嗯， 也就是大部分学生面对的是五十中的初中学生。 嗯， 还有两个住宿班和另外一个实验班，就是面对全区或外区，比如朝阳丰台的这些孩子。 嗯，哦，就是私企班，这个是六年一贯的本校的初中部，然后呢直接是升入到我们高中部去学习的这一波孩子。 嗯，但是他没有享受直升，也得参加这种统一招生考试。对。 嗯，那咱们这个先说这实验班啊。 嗯， 这实验班三年这个人员应该是流动的吗？他是不是也会根据你比如说我的考试的成绩然后进行一个相互的替换啊？会不会是这样？ 实际上这样啊，就是从我们学校的整体的这种教育教学呢，我们首先是根据学生的这种本底，因为五十中呢在东城区南片也是一所老校，也是市级示范校，但是我们的生源层次呢，刚才跟那个像五中 好校这块呢还是有一个区别的，因为我们这随着名额分配的这种增加，政策的这种改变，我们的这种各类层次的学生逐渐增多。实际上我们本身的这种实验班的设置呢是基于学生新考入高一的这个本底情况，那么后续的调整也是源于学生的这种学习的变化。我们是在尊重学生的孩子就是基础之上的，可能有些学生在实验班学习一年之后感觉这种从课程啊学习的过程中啊感觉有些吃力，那么他要申请，那么我们是以尊重孩子的意愿，然后再跟学科老师征求意见，我们可以给他比如说再放到普通班，那么普通班优秀的学生如果有这种需求我们也可以给他放到实验班和就是相关的一些特色的就是有优长的学生啊，根据这个，所以这个没有固定的说我们严格划分制度上的说这种选班或者是这个流动，也是以尊重学生和教师的这种提供建议，合理化建议的基础上我们有一些微调。 赵校，其实就像刚才您讲的，因为实行了这个包括像名额分配啊师级统筹啊，实际上学生的来源现在是多样性的啊， 对， 会导致一些这个学生他本身的能力基础水平会参差不齐， 对， 所以这就特别考验我们高中三年的这个学校的加工的能力。 没错，您说的太对了。 所以呢，那您说对于我们五十中来讲，在这未来三年的学习过程当中，我们是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对学生进行这种深加工的？ 其实呢，就是现在我们在这个教育管理中就是学校就是这种教育治理，其实面对这种教育改革，不仅是新的高一的那个新高考变化，包括就是我们现在的高一高二高三啊，这种教育的过程中我们也有这种分层教学。比如说我们现在的高三，我们就在各个班我们就进行了走班制的教学。因为呢随着学习的深入，学生的这种认知和这个学习基础会有一个差距了。那这样的情况我们先要做一些数据调研，在调研基础上我们进行这个根据学生的这种学业的实际情况进行这种走班，所以我们文科就有部分学科的走班，然后理科也同样在这个比如说理科班里，现在高三的理科班里我们有数学理化生的走班教学，这样的话让各个层次的学生都学有所获。所以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学校这几年的理科的一本率我们是一直维持在就是将近100%，然后文科的一本率也就重点大学率我们在70%， 实际上这些孩子已经实行了这种走班，而这些孩子其实他面临的并不是新高考的这种走班，跟那个新高考的走班实际上它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的。 对， 它是根据学生的个人的能力基础水平去选择适合自己的教育教学的方式。 对 啊，来进行走班的。那么话还得说回来，我们还得要说到这个新高考，因为这新高考大家都逃不掉，而且学校是必须要面临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那么对于这个新高考，我们学校这边在课程设计和教育教学上边会采取一些什么样的措施和方法？ 两个层面吧，因为啊，就是现在的这种高考改革，其实给学校提出的是一个非常大的一课题。从学校的这种教育治理啊，教师团队建设呀，课程设置啊，我觉得这三方面，从我们学校来说，都要进行一个统一的规划和布局。那么，从课程上这个设置呢，我们是希望孩子呢更全面的成长，因为学考实际上是一个全面的培养，学生的这种学业水平考试，那么选考就是基于学生的优长的个性化培养。那在这基础之上呢，我们学校整体的课程构建呢，从国家课程上，还有就分了几个层次，比如国家课程，我们的校本课程的设置，还有我们的学科实践类的课程，还有第四部分就是也是我们校的特色，就是学生自主实践课程。我们开设了将近40门的这种学生社团活动啊，是以学生自主的去管理啊，然后我们这个老师指导，让学生在高中阶段实际上除了学业水平的提升之外，还有一个各方面综合素质能力的提升。其实为了实际上用这三年的成长为他后面30年孩子这个 进步和提升，让他进一步培养他的这种未来成功的能力。 嗯， 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从那个学校这种应对这种教育改革的分班方式的情况下呢，我们是以尊重学生的个性为准则。那我们先做一些，现在不是讲大数据吗？我们做一些大数据的这种调研。那么基于学科的兴趣，就是新一波的高一嘛，基于学科的兴趣，然后学生的学业现在的实际水平，还有就是今后的高考，你对大学的这种志愿的意向和今后就业的前景，我们都要给学生做一个这种合理的，就是做这么一个表格的设计，先做调研，然后呢给学生提供一个适合他的自个儿的这种数据，然后结合学生这个数据再跟家长一起讨论，然后先做一个这种选课的就选学科的初选。因为这个最终我们应该在高二年级完成这个选考和分班的这个任务，所以现在呢正在推进和操作的阶段。现在在这方面做一些数据的大量的积累，以便给学生更科学的进行选考。 就是学生入校之后，针对这新高考选课，学校先会辅助学生做一个科学的测评。 对。 依据这个数据，然后再结合个人的意愿。 对对对。 咱们再进行这个相关的选考啊。 对。 另外呢，学校我们说还有这个活力课程的这样的一个体系，就是这些个课程和我们的这个其他的课程是怎么进行这种融合的？ 其实我刚才给您介绍的这四类课程，其实就是我们活力课程体系下的这种门类。但是我们呢这种活力课程呢，实际上如果是勾勒出来呢，是分了几大类，就是比如说是结合学生的这种素养的提升，我们有这种人文类的课程，然后有这种科技类的课程，还有呢就是艺术类的课程。还有呢就是生活类的课程。这样的话就是现在结合咱们高考的对学生的这种素养要求，我们把这几类课程呢每一类课程都有国家校本学科活动学生自主活动做这么一个整体的勾连。然后这样的让课程的门类也更丰富，在保证国家课程开足开齐的情况下，然后让五十中的学生学有所获，还有有特长的发展，因为我们学校也是金帆的舞蹈特长的挂牌校。 对。好，那么今天时间不多，最后呢这点时间啊，我们再请赵校关于这个志愿填报上边，你是不是还有一些提醒大家提示各位同学的？ 就是如果对于这个远郊区县的学生呢，因为我们投放的指标呢与去年计划是相同的，我校呢住宿班的成绩，因为刚才由于时间啊没给大家介绍，每个区县的住宿班的成绩呢按往年录取都是很高的，所以呢从住宿管理上经验非常丰富，所以呢如果远郊区县的同学要报五十中的话，一定要勾选那个住宿。然后本区内的学生在统招的这个志愿填报的过程中呢，如果勾选这个走读和住宿录取的机会更大一点。而且愿意填报五十中的同学，那么就尽量把五十中呢放在靠前的志愿。 对。这是肯定的。 谢谢您。 好的。好，那么非常感谢赵校刚才给大家介绍的这个五十中我们今年的一个招生的情况。那这样吧，我们最后这个还有一分钟的时间，咱们三所学校公布一下各自的咨询联系的电话，好吧？那这样我们先从109中学这边开始，李校您这边我们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咨询联系电话是多少。 好，我们学校是两部咨询电话。各位家长和同学，普通高中也就是我们实验班的小语种实验班包含其中，是67121405。美术高中是67121760。 好的。来何校，北京五中。 北京五中的咨询电话64076910。64076910。 好，最后赵校。 北京市第五十中学咨询电话67121822。 好的，非常感谢今天三所学校的各位老师今天做客节目，为大家来发布并且解读今年各校的招生政策，再次感谢各位老师。好了，给大家呢预告一下，明天呢参与直播的学校呢分别是北京第166中学，还有东直门中学，以及北京第55中学啊。大家有问题现在呢就可以拿起手机把您的问题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了。明天呢也会在节目当中请三所学校的校长还有教学主任来为大家做一个详细的咨询指导，也欢迎大家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来关注教育面对面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稍后带给各位的是楼市好声音的重播版教育面对面，我们明天再见。 接地气，红酒牛栏山，鹏城食品健康肉食专家，源自顺心，一诺千金，顺心控股。 每一粒米，每一滴奶，每一个细节，我们都在用心守护，只为更安心的你。 守农，美好生活守护者。 美好的生活离不开美食、美酒，健康的养生品，有品质的生活品，有格调的电器。其实远不止这些，别再让网购成为你生活的全部，品质生活也可以用听的。北广生活时间为您带来优质的商品推荐，节省您生活中的每一分。PM， 这是一档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全新。